大家好，我是龙申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田刚》，作者孟西石。 第118集，静待时机。 龙申拍着冬至的背，没有不耐烦和催促，冬至倒是不好意思起来，哭了一下就渐渐止住。 师父，您准备收几个徒弟啊？在我之前还有其他师兄师姐吗？ 在你之前没有收过徒，在你之后应该也不会收了。 啊，我已经完美到能让您过尽千帆皆不是了吗？ 龙申摇了摇头， 多了没精力教，一个足矣。 这么说刘青博士没有机会了。 冬至不由美滋滋，又觉得过意不去，毕竟人家现在还生死不明。 师父，我们现在是不是得先去救人？ 等。 等什么？等人还是等什么时机？ 居高临下，洞窟几处幽光尽收眼底，那是蒲公英们的身影。一开始觉得诡异，但看多了却有几分亲切。 您刚才说那些像蒲公英的植物叫琉璃草。 它们无处不在，幻觉也无处不在。这里的地形很复杂，因此造成时间与空间的错乱。 我们偷袭了巨蟒之后后来怎么样了？你们那么多人怎么也会失散？ 巨蟒因伤挣扎，河水翻涌，一些人被冲走，我跟宋局去找，又遇上了千尸蛹。 千尸蛹是什么？ 枉死的尸首堆在一起，因缘际会又遇上了绝阴之地，怨气横生，建成魔尸，几百上千个魔尸聚在一起缠绕不休，就会自动炼化变成千尸蛹。这东西乃人间至阴至毒之物，很难对付。 冬至没有亲眼看到，自然很难想象。 比人魔还要难对付？ 人魔要借人类的躯壳才能行事，他的魔气再大，总的来说也会被局限在那个躯壳里。 而千尸蛹相当于容器扩大了，能承载的魔气更多，所以比单个的鬼尸更难对付。 这里真真假假，只有一样东西是不变的，就是那条巨蟒。我在这里观察了很久，幻象从来没有在他身上生效过，他是这个地方唯一真实的标志物，只要等他下次路过再跟上他，应该就能从这里脱身。 冬至想起那条巨蟒的菊花里还插着刘清波的飞景剑，不管怎么说那是自己出的主意，现在好好的一把千古名剑就此葬送巨蟒菊花，就算刘清波还有很多剑用，他也觉得过意不去。龙申听说他想把剑拿回来的意思，摇摇头道， 那把剑应该已经被巨蟒甩落河底了，很难再找到，现在先不必关心这个。 事已至此，冬至暗暗给刘清波说了声抱歉，又将自己刚才碰见藤川葵与斗篷人的事说了。 我听他们好像提到了祭坛，难道这里是一个巨大的地下祭坛，而那些死掉的人就是祭品？ 龙申也赞同他的看法， 青铜镜可能跟祭坛有关，而祭坛可能与石碑有关。 那我们只有找到那个日本人，或者找到祭坛，才知道他们的阴谋和意图了。 他想起什么，关切道， 您刚才和千尸蛹交手没受伤吧？ 没事。 冬至从腰包里拿出巧克力递过去， 哦，那您先吃点东西吧，我这还有水。 你自己吃吧。 可您下来时就带了一把剑，身上也没带水吧？ 吃饭喝水与否对我来说无关紧要。 这句话平平淡淡，又似乎暗示什么。冬至望过去，男人隐没在黑暗中的脸看不清表情，但他仿佛能够看见那双眼睛里蕴含着无数秘密。许多话到了嘴边，他却没有轻易开口，因为那些话都太浅薄。静默很久，他轻声道别， 一日为师，终身为师，无论发生什么，今日明日以后，我永远是你的弟子。 龙申什么也没说，只拍了拍他的手背， 仿佛是一种无声的鼓励与认同，令东芷微微翘起了嘴角。巨蟒什么时候会出现，连龙身也说不准，现在能做的只有等待。东芷打了个哈欠，在龙身身边，他不知不觉放松了不少警惕。龙身似乎察觉到了东芷的疲倦， 先睡会儿吧。 东芷想要客气两句，嘴巴一张一合，也不知道自己说出口了没有，意识随即被拉入黑暗之中，身体累到了极点，连梦也没有做。他一身衣服从水潭里出来之后就没有再换过，被山风一吹，湿冷交加，睡着之后忍不住总往热源处靠。龙身发现了他的举动，顺手一捞，把他揽在怀里。收冬至为徒，并不是龙身一时的心血来潮，从他把青主剑借给冬至时，其实已经隐隐表达了这种意愿，但他还想再观察一阵，因为他觉得冬至性情柔弱，容易被外物所动，心智不够坚定。但几次事情下来，对方也许在综合能力上还比不上刘清波，却展现出更多的可塑性。如果说刘清波像一块棱角锐利的磐石，那么冬至则更像一段水，可静可急，可画千尺瀑布，可为望月深井。现阶段的冬至遇事果决倒是有不少的进步，但在许多事情处理上依旧不够周到妥当，还有他的能力更需要严格的磨砺与操练才能成大器。龙身靠在石头上闭目养神，脑子却没有停止过运转。睡梦中的冬至安然恬静，还不知道自己被心心念念的男神收为弟子仅仅是个开始，新晋师父已经为他准备好了全套的魔鬼训练计划。忽然间，他的肩膀被拍了一下，冬至微微一动，喉咙下意识地发出一点声响，嘴巴却已经被捂住。热息喷在他的耳廓，龙身近乎无声道：“ 来了。” 冬至一凛，在最短的时间内让自己清醒过来，他这才发现自己大半个身体都被龙身拢在怀里，后者撑着他的后背让他坐稳，然后侧开身体贴着山壁，似在观察外面的情形。冬至赶紧揉了一把脸，学他的样子往外看，一具巨大似小山的庞然大物在幽光中出没，隐隐约约只能偶尔看见模糊的轮廓。那么大的一条三头巨蟒，走起路来却悄然无声，但他那个五个红灯笼一样的眼睛却十分有辨识度。 抓住藤蔓落在他身上，就像你刚才做的那样跟着他走。 龙身的语速很快，冬至来不及思考，下意识就照做。他深吸口气，抓住从头顶上垂落下来的藤蔓，身体一蹬一荡，砰的一下正好落在巨蟒身上，他脚下一滑，差点没摔下去。冬至赶紧弯腰俯身，整个人趴在巨蟒的身上，又是一股腥味扑鼻而来，他差点呕出来，连忙捏住鼻子往后看。身后龙身不知何时也已经轻轻巧巧地落在他身后，那身姿比冬至优雅潇洒多了。两人一前一后伏在巨蟒身上没有说话。黑暗中巨蟒持续往前穿梭，速度很快，冬至不得不将整个身体都贴上去，尽可能地减少阻力。巨蟒带着他们穿过了洞穴，沿着他们最初碰见的那条大河一直往前走。冬至这才发现这条地下河非常长，从上游到下游，河面从宽阔到狭窄，水流逐渐平缓，地面也分成了若干股河流，如星罗棋布，各有生机。如果不是这下面险象环生，又有三头巨蟒，又有鬼石幻境的话，这将是一处科考的好地点。冬至趴在蟒身上胡思乱想，若干念头从脑海中掠过。 千百年前古人是怎么发现这里的？真如日本人所说，这下面有祭坛的话，建造者要如何避开三头巨蟒？难道这下面还有另外的入口？ 下来。 冬至从巨蟒身上滑下来，脚差点没被巨蟒踩扁，幸好龙身眼明手快拉了他一把。龙身带着他拐入旁边的小道，羊肠小道逐渐变得开阔， 洞穴里有不少鬼尸，或坐或卧，令人不寒而栗。冬至跟在龙身后面，小心翼翼，尽量不碰到那些鬼尸。 救命啊！救我！龙君，冬至，救命啊！ 是周月的声音。 往前走，不要回头。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